和民族走向伟大的复兴。坚定理想，坚守信念，不忘初心，继续前进。 三伏苦暑天儿，嗓子晒冒烟儿，冲个凉水澡，换件老头衫儿，脚上踏拉板儿，手里把脚扇儿，就等老爷儿下了山，马铃儿出去找凉快儿。桐梓河边沙盘棋，路灯底下敲三尖儿，点上冰皮羊肉串儿，做点毛豆小凉菜儿，左边开着花夹子儿，夏天自由大得乐趣儿，逍遥快活似神仙，文艺广播伴耳边儿。 130余味本草，1258道酿造工序，每道工序仅1块钱。窖藏特酿董酒1258，国家秘密技术酿造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，广播剧场。 开会、加班、报表、订单，忙啊！ 减肥、游戏、逛街、网购，累呀、 这个世界充满诱惑，为了理想打拼加油，头脑不能闲着。 那个未来就在前头，成天埋头苦干卖力，腿脚老实转着。 忙忙忙 忙忙忙 忙啊！ 不要急，不要慌，偶尔要休息，明确方向再出发，品味红尘烟火气。 不要烦，不要乱，偶尔要惬意，认清真相，观万象，领悟世间情与理。 哎，抬杠拌嘴也是学问 哦，这嬉笑怒骂皆是文章。 北京文艺广播周一到周日每晚10点半邀您收听广播剧场。 不含糊，成语故事新解读， 知识开挂有套路， 听着咋样？料足。 相声剧混搭历史文化，成语典故也得抖包袱， 好不好听啊？ 舒服。 壮士百战有军功，无奈白头却难封，各种隐忧多曲折，千年浩叹一将星。 列位看官，今天咱们要讲的成语故事叫冯唐易老。话说这冯唐啊，是汉朝的一代名将，这个人脾气耿直，所以无论啊跟谁说话，哎，他都不能啊苟免三分，心里要是有话只求和盘托出，这种痛快不求和庸人合拍，所以终生不得其志。他祖父呢是汉朝的蜀国赵国人，父亲也就迁居到代地。汉朝的时候呢曾经在安陵生活。冯唐这个人特别孝顺，而且是远近闻名。汉文帝的时候他曾经当过驻地代地的小官，不过当时已经是60多岁了。话说这天汉文帝啊监督北方征伐匈奴大军，路过代地，代地馆驿行宫啊又非常简陋，文帝大驾已到，冯唐白发白须出来跪迎。 长官中郎署长迎接万岁。 啊，这中郎署长可尽是年轻之辈，你怎么是个白发老翁啊？ 哎呀，下官无能啊，只是贸然顶个数而已。 那你叫什么名字？哪里人？怎么来到代地当官呢？ 小臣姓冯，姓冯名唐，祖上原是赵国之人，臣的父亲是迁居代地。 哦，朕曾为代王，在这里呢也住了10几年，朕怎么没有听说过呀？ 小臣呐，只求给皇上干事儿， 至于我的名字，那无足轻重啊。 嗯，我从前在代地时经常听说赵将李琦非常的骁勇善战，可惜啊，他现在已经去世了。哎，你对此人也有所了解吗？ 陈相士的李琦非常勇敢，但是我个人认为呢，啊，远远比不上廉颇、李牧啊，那才是一代英雄的楷模。 是啊，廉颇、李牧这样的猛将，匈奴敢这么亲临我大汉的疆土吗？那就用不着朕亲临北地检军喽。你笑的什么呀？ 我以为啊，现在也不能说没有廉颇、李牧这样的干将，只是皇上没有仔细找就是了。 你说什么？ 我是说，就是有廉颇、李牧这样的猛将，怕皇上也不能重用。 狂妄！这是谁给你说的？你在跟谁说话呀？ 我这个人呐，天生就是这么个直脾气，不善吹捧。我说的都是正经话。 正经话也不能伤害皇上啊。 我伤害皇上了吗？我伤害皇上了吗？我说的话没有用吗？ 走，跟这种人何必多言呢？ 哼，你就等着处置吧。 话说，一段不欢而散的对话结束之后，汉文帝还没有离开代地。这天驿站行宫，文帝在行宫是走来走去啊。 这个冯唐现今怎么样了？ 哎呀，万岁，他就是这么个德行，皇上千万别跟他一般见识，这种人哪值得皇上您生气呀？ 不，朕现今想来，他的语言呢，是放荡了一些，但他说的道理还是很有价值的呀。 是是是，吾皇英明英明。 要不然换他来见，问个明白。 哎呦，他就在驿站门口呢，还想跟皇上您这儿狡辩一番呢。 哦，那就叫他进来吧。 哦，宣冯唐进宫朝见呢。 冯唐，给万岁爷叩头，下官让万岁生气了。 你这个人的性格是真有点意思，朕告诉你，别人若像你这样顶撞朕家，朕早就把他的头砍下来了。 启禀万岁，砍头有什么要紧呢？臣以为心中有话和盘托出，那才是忠臣之道。廉颇、李牧就是不会说假话呀。臣离二位将军还相去甚远，自愧不如呢。 嗯，冯唐啊，这廉颇、李牧出兵就能够打胜仗，你知道是因为什么吗？ 因为啊，李牧在赵国做大将的时候，镇守的边境市镇所收到的税赋由他自己支配，李牧呢清正廉洁，把征来的税赋全都犒劳官兵，赵王丝毫不去过问，所以李牧才能竭尽全力的守卫边防。可现在的陛下呢？ 我说你客气点，你说话你婉转点。 婉转不了，婉转不了，我就不善于婉转。 哎， 我就怕在万岁面前说不清楚。 嗯，不怪，有什么样的话直说便可。 谢万岁。哎，现在的陛下做不到新人将领啊。比如说吧，有一个魏尚，他做云中太守的时候，将所收到的税赋全都用在手下官兵身上了，官兵特别听他的指挥，多次打败匈奴。可是陛下呢，却为了他所报的斩敌数目稍微有点出入，就罢了他的官了，还将他抓入监狱。所以我敢说呀，您不能重用廉颇、李牧这样的将领哦。 我说你啰啰嗦嗦的说了半天，我们这儿都出一身汗了。 不，此人敢于在朕的面前直言不讳的说话，我还是第一次见到。好，你讲的对，立即释放魏尚，并任命魏尚仍做云中太守。冯唐，你举荐有功，升为车骑都尉。 哟， 我这犟脾气第一次还给自个儿挣了一都尉，谢万岁。 自从被上官复云中太守，匈奴才长期不敢进犯骚扰，北方一带的边境暂时安定了。文帝死后啊，汉景帝呢，他不愿意跟这个谬臣打交道，冯唐始终没有被重用，带着儿子冯随回到了家乡，过起了隐居生活。后来啊，直到汉武帝即位，在全国寻找贤才，有人又推荐了冯唐，可这时候的冯唐、已经90多岁了，没有能力再为朝廷效力了。有才华的人可能表达自己的才华，使大家都一致举荐贤人，但是这种人太少了。有才能无情商的人只能等待奇迹出现才能展示才华，这冯唐一老就是最好的例子。 嘘，严肃点，正经小贴士，冯唐易老是什么意思呢？ 冯唐易老中的易是容易的意思。这个故事告诉我们，有才华的人总是有点不随和的短处，所以天下奇才并不少，但是无法发挥自己的才能。可是下面有小妞，上面有大妞，人才能有 1% 的用场已经不简单了。 90% 的闲事只好大念生不逢时，怀才不遇了。这就是冯唐易老。 传统文化不含糊， 成语故事新解读， 知识开挂有套路， 听着咋样？料足。 相声剧混搭历史文化， 成语典故也得抖包袱， 好不好听啊？ 舒服。 鲜，多安心点，真新鲜。 节断案新编第四季，7月23号重新启航，周一至周五每晚10点半广播剧场，不一样的欢乐等着你。 断案新编真新鲜， 快见 一拳什么呀。 秦晋两国相交好，交锋缠斗烽火绕，波诡云谲难预测，青史名标多纷扰。 各位看官，咱今儿接着说的这成语故事叫秦晋之好。话说春秋的时候，秦穆公对晋惠公非常友好，两国经常通婚，晋惠公上台都是秦穆公一手扶持。晋国发生了饥荒，秦国就送去粮食，帮助晋国度过暂时的难关。有一年秦国受灾啊，去向晋国借粮，晋惠公却不答应，因此引起了秦国的大怒。两国又经常交战，晋国打不过秦国，于是就把军队撤回了韩地。秦军哪里肯饶啊，就在韩地和晋军继续交战。晋惠公的战车陷入了泥坑，做了秦国的俘虏。秦国的战地大帐啊，士兵保护的又非常严密，这秦穆公独坐大帐是踌躇满志。秦令大王，这次秦晋的韩地之战已告结束，我们已经把晋国军队全部打垮了。 这是可以预见到的，晋国也太自不量力了。 这晋国的国君已经让我们抓住了，他正在大帐门外。大王，您是不是见见他呀？ 好，传他进来。 去见见。 哎呦，大舅哥，对不住了啊，这是上天对你的惩罚。怎么样，当俘虏的滋味不好受吧？ 我还再见 不好受吧？还身为俘虏，一死而已。 你这是自找的不痛快。秦国何事负你？你当上晋国的大王， 是秦国一手将你推荐的，你当时还答应，如果说你能坐上大王，你将会给秦国五座城池以作报答。你的诺言实现了吗？再说你们晋国闹过灾荒，我们秦国主动给你送去粮食以度过暂时的困难，这事大概你也忘了吧。可是秦国有了暂时的困难，我派人去向你借点粮食，我想这点面子你总会给的吧。可是呢，你这个山西的老抠，公然一点面子都不讲，就是两个字，不给，而且还要找茬跟我打仗。我说大舅哥呀，你这也太没有人性了，你叫自作自受，吃不了你得自己兜着走。 哼，那师姐，我老爹献公，要把我妹妹嫁给你，我本身就一百个不同意。你小子报复心太强，我早晚得坏在你小子手里。我的好妹夫啊，哼，请你允许我就在此地自裁了吧，别叫我到你们秦国都城丢人去喽。 你想的也太美了吧，既然当了我秦国的俘虏，一切都得听从我的安排。我要叫秦国的百姓都知道，你晋国的大王都让我们给逮住了，我要叫你游大街把人丢尽。 你小子就尽量作恶啊，尽量作恶，哼，老天早晚得报应于你。 禀大王。 什么事？ 夫人在瀛台高处布下柴草一堆，而且哎呀，领着两男一女在哭闹，他扬言您要把晋国大王押回都城杀害，他就跟孩子跳火而死啊。 啊，这事情有这么严重吗？ 大王您赶紧回去看看去吧，这夫人他谁的话也不听，就听大王您的了。 我这事是不好办，把晋国的国王给我压下去，等我回来再行处理。 是。秦穆公骑的马上，远看一个山头，有夫人和儿女正在哭闹。 妈妈，快看，爸爸回来了。 夫人，夫人，你这是要干什么？你有话慢慢说呀，你下来。 好。你来了就好，要不然我一头就栽下去死了。我问你，为什么要跟晋国打仗？ 不，他不怨我呀。你哥哥他老抠，这太让人生气了。 不就是你向他借粮，他驳了你的面子吗？也许他有实际困难，你不问青红皂白，你就大动干戈，发动举国战争，这值得吗？战争好玩吗？ 你不要说这些。你哥哥处事太让人失望。 秦国和晋国世代友好，两国百姓都过着和平相近的日子，是多么珍贵啊！你就是为了你这点面子，你就要发动大规模的战争，你有气也要和平谈判，话总会说清楚的，是你把秦晋之好给破坏了，你有大罪，我告诉你，和你这种人过日子已经没有意思了，所以我领上孩子们上到这高山上，你把晋惠公领进国都，你杀了一个无辜的国君，你只要杀他我就引火自焚，我就等你一句话了。 哎，夫人，你说的也不无道理，一时怒气我就发动战争，这是我欠考虑了，但我作为两个诸侯国，我们要坐在一起谈判一下总可以吧？你先下来。 我从来主张两个诸侯国有不同的看法，坐在一起谈判总比打仗强。 好，那你就赶紧领三个孩子下来吧。我错了。 你说话算数吗？ 我可对天明誓。 列位，秦晋两国的例子有普遍意义，所以秦晋之好才流传下来。直到现在，世界上要是有不同的见解嘛，也都应该坐下来，咱们相互交换意见，求同存异，化干戈为玉帛。坐不下来嘛，那就是一国自持强大，以势压人，这总有一天要得到更多的国家的报复，因为和平嘛，那才是全世界人民的愿望。